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然後之後咧，就算1945年之後，第二次大戰結束啦。咁但係所有國家咧就百廢待興啦。咁但係開始又會慢慢就重建呢、個經濟啦。工業化，好多國家都工業化啦。咁啊，但係嗰陣時又唔注重環保嘛。咁啊，燒嗰啲咁嘅煤啊嗰啲嘢咧，就好多啲污染物噶嘛。咁所以咧，呢、這個 air pollution 啊，呢個 air pollution 咧，相信咧就係其中背後一個主因。 污染咪越 好啦。咁但佢污染咧就係遮咗啲太陽光啊嘛，咁但係後嚟70年代打後咧，因為特別有好多先進嘅發達國家咧，就開始因為環保運動啊嘛，環保運動咧即係佢順應嘅要求啦，亦都因為有好多影響即係啲人民嘅健康啦，咁就執行好多即係譬如空氣清潔法案啊，咁啊 Clean Air Act 啊咁樣啦，咁啊就無論英國、美國啊、德國啊咁樣樣咧，就開始控制，特別係嗰啲煤啊，唔準咁污糟嘅煤啦嚇，即係要啲靚啲嘅煤啊，或者要點啊去除嗰啲灰塵，咁啊慢慢到到80年代嘅時期咧，嗰、那個總體嗰個大氣污染咧就減低咗，就係話個大氣嗰個透明度又高翻啦。之前咧有一段時間咧就倒翻轉頭，個反照率提升咗，因為嗰啲污染物啊就反射翻太陽光出去，我哋叫 albedo 啊，個 albedo 提升咗，於是地球咪涼咗咯。咁但係因為控制污染，於是咧個 albedo 因為嗰個大氣嘅透明度咧又會高翻，個 albedo 又低咗，於是咧反而就即係令到呢個咁樣嘅温室效應全球暖化咧，即係又再顯現翻出嚟咧，就80年代到而家都係增温嘅。啊，咁呢個係一個小小嘅插曲咧，但係都係一個不幸嘅插曲。嚇、啊，即係40年代到70年代嗰陣時候。好啦，咁樣咧就米蘭科維奇嗰個學說咧，好扼要咁講咧，其實就係三個軌道變化。一個軌道變化咧就係叫做歲差，但係而家我哋有時咧就中意用個叫做進動啊，叫做 precession 啊。precession 係乜嘢咧？大家如果玩個陀螺嘅就知啦。你有冇玩過？ 我知道打側轉咧，佢會在自己上面。 係啦，冇錯啦。嗱，如果你我好中意玩陀螺噶，我細個都。咁樣咧，你如果轉個陀螺嘅時期咧，佢嗰個自轉軸啊，一定唔會固定嘅。老實講，雖然佢掂住嗰個台面啦，當係或者個地下啦，嗰點都會走添啦，係嘛，都會走啦。但係而且佢就算掂住嗰個軸咧，佢都唔會係百分百垂直噶嘛。其實佢都會喺度擺來擺去噶嘛。 即係好似揈圓球咁咧，個人都會 係啦，係都會喺度擺噶嘛，即係咁樣揈。咁咧，原來地球個自轉軸都係嘅喎。原來咧，佢一路自轉嘅時期咧，但係個軸本身咧都會擺動嘅。但係佢擺動一個圓圈咧，一周翻嚟咧，大概就係26000年。26000年一個圈，嗱、呢個圈其實呢個自轉軸個指向咧就決定咗邊粒星係北極星。啊，記住啦，北斗星唔係一粒星嚟嘅，北斗係一個星座，所以北斗一定係七星。就係呢一個《射雕英雄傳》入面嘅全真七子嗰個天罡北斗陣大戰王藥師。 北斗之拳 係，梗唔係。所以好多人話啊，你就等於北斗星啊，就係好多都係錯嘅。因為北斗星係唔存在嘅，作為一粒星係唔存在嘅。北斗係七星，即係至少啊。好啦，咁樣咧，但係就係北極星， 只分一粒，即係七粒 星， 次次都係 咁。都唔係嘅喎，其實北斗七星咧就係大紅座嘅，而北極星係屬於小紅座嘅。所以是不拉更的，即是兩個星座來的，一個阿媽一個仔，一個阿媽一個仔。其實北極星是屬於小紅座的，屬於兒子的。現在我們的自轉軸就大概指著北極星，但是原來以前呢，譬如興建金字塔在尼羅河的時期，大概5000多年前呢，就不是的，是指著天龍座的一粒暗一點的星的。但是如果再過得不知道多少年，可能說即是10000年後還是什麼呢，我們呢就會有一粒光很多的北極星，因為當時呢我哋嘅族咧就大概會指向積女星。 哇！北極星點樣定義啊？即係嗰粒星喺個 始終唔喐嘅， 差唔多唔喐。 軌嗰度有。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你知啦，而家啲人好中意影嗰啲咁樣嘅，叫做星流跡啊嘛，叫 star trail 啊嘛，其實就係用長時間曝光啊嘛。咁你咪見到一條條嗰啲星軌嘅。咁樣咧就係話，原來呢個條星軌咧就係一個同心圓咁噶嘛。但係同心圓中間嗰粒係唔喐噶嘛，嗰粒唔喐嘅咪就係北極星咯，係嘛？咁就係因為我哋地球嘅族是指住它，所以地球虽然是自转，但是呢那粒星是基本上不动，但是当然北极星不是完全不动，因为我们的轴 其實不是指到正北極星，我們離北極星大概不知一度幾的、啊、所以其實北極星都動得那麼多的、啊、好了，但是呢這個就叫 precession 了，就是26000年、第二個呢就有趣了，就是叫做 nutation N-U-T-A-T-I-O-N， 這個 nutation 中文叫張動，張就文章的張，張動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它不只是在那裡擺，原來它一路擺一路發提騰、什麼叫發提騰呢，就是那個自轉軸的傾角，現在的傾角大家知道多少、即是跟那個地球環繞太陽的公轉平面呢是成不是90度的嘛，如果垂直就成90度啦，自轉軸和公轉平面成90度就是垂直，但它現在是傾斜的嘛，如果是垂直就沒有春夏秋冬啦，正正因為傾斜才有春夏秋冬嘛，傾斜多少度啊？23.5度，其實嚴格是23.44度，是吧，不是有北回歸線南回歸線那樣，我講過北回歸線穿過廣州的嘛、好了，但是呢這個這樣的23.44度呢不是絕對的、原來呢地球那個傾角呢最小可以去到 22.1 度，而最大可以去到 24.5 度、而這個呢、就是、我叫做發提騰、其實它是可以擺動，但原來它擺動一個周期呢還有趣，即你都很難想像，其實這個提騰呢其實我都是講錯有周期的，即是 由最大最小的傾角呢它是長過這個進動的，長過碎渣，它是41000年，41000年就由這個最大傾角再到最小樣，又一個周期了。第三個周期就叫偏心率了、偏心不是爸媽很偏心的偏心、大家知道地球環繞太陽呢其實不是一個正圓形的軌道、是橢圓形的嘛，雖然這個橢圓形其實很接近正圓形的、咁而且但其實佢都係橢圓，咁橢圓形同正圓有乜分別呢，正圓形就係得一個圓心嘅，但係橢圓形呢我哋有兩個心嘅，我哋就唔叫做圓心，我哋叫焦點、英文叫 focus、雙數叫 foci、單數叫 focus， 係咪咁樣呢，其實即係大家都知道點樣畫橢圓形㗎啦、小學都識啦、插兩支釘喺個桌面，搵條繩打個圈，搵條繩綁打個圈，然後就套咗兩支釘上，然後搵支鉛筆拉到行嗰條繩，一路咁畫畫出嚟呢，自然嗰個就係 ellipse 嚟㗎啦，就橢圓形嚟㗎啦。好啦，咁但係呢如果喺呢個橢圓軌道入面，太陽就係處喺其中嘅一個 focus 嗰度、即係兩個 focus 佢係處喺其中、另外一個就冇嘢㗎啦，空啦。咁地球就環繞住佢。咁但係呢其實呢個橢圓呢好明顯係可以有幾橢或者幾唔橢，即係唔橢呀。咁如果好唔妥你嘅即係圓形即係冇事啦，好唔妥唔緊要㗎，其實原來好唔妥唔緊要㗎，咁但係佢好妥嘅時期呢就真係好狹長㗎嘛，咁但係原來地球環繞太陽嘅嗰個軌道個橢圓軌道呢係可以有時圓啲有時扁啲、即係有時妥啲有時冇咁妥，咁佢呢一個呢其實嗰個變化又係好少下㗎啫，但係原來係有變化嘅，咁呢個變化呢個周期呢就係21000年，即是跟進動那個不差很遠，一個26000，一個41000，一個21000年，這些所有呢當時米蘭科維奇的時期呢原來已經知道了、即是天文學家真的很厲害、即是在20世紀初他已經知道了、他就即是嘗試計算，但是現在天文學家即找到的還不淨止的還多很多，其實地球那個運動是很複雜，我們、即是學校學那些是最皮毛的東西、原來還有就是我們這個軌道、在空間這個橢圓形空間那個的指向都是變緊的、就可以一路這樣擺的，還有呢整個平面也都可以鴨緊的，哇真是複雜了、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當然我們都講一下究竟剛才那些是怎樣來的，譬如偏心率為什麼有時圓一點有時妥一點呢，就應該呢天文學家研究就是因為木星和土星的那個引力那個干擾、即如果即是太阳是没有了木星土星这些巨无霸呢，其实我们那个偏心率，即是地球轨道偏心率应该很稳定的，就不会这么变。咁另外呢就我们那个进动，即是那个陀螺这样摆，那个轴呢进动呢就应该就是、太阳加上月球那个引力呢、不断变化呢是即是牵扯到变成这样的。咁但个张动呢，张动我都未找到究竟是为什么，可能都是跟这些这样的引力扰动有关的啦、好啦，咁讲翻咧，就米兰科维奇计算咧出嚟，就同过去即系嗰100几十万年嗰、那个即系冰河几或者个冰河嘅进退咧，那个周期咧 原來是可以吻合的。嗱，咁佢中間的推論是很複雜，咁我哋喺度好難好難講曬。因為佢亦都咧，後嚟我哋當然有包埋，因為米蘭科學期嘅時期咧，就未有板塊構造學説嘅，即係板塊漂移啊，即係大陸漂移啊。咁樣咧，所以而家我哋有埋板塊構造學説咧，我哋解釋更加仔細啲。但係總有一樣嘢咧，就大家係要了解嘅咧，原來喺按照佢哋嘅推論入面咧，夏天同冬天嗰個影響咧係唔同嘅。嗱，頭先我都講過啦，其實海陸嘅分布係影響好大嘅。而家嘅地球咧，其實係好唔正常嘅，或者唔均勻咧，唔好話唔正常啦。我哋主要嘅陸地喺南半球、北半球啊，北半球啊嘛，係嘛？我哋主要嘅陸地喺北半球噶嘛嚇。咁所以咧，當北半球係夏天，南半球是冬天呢，咁但係因為南半球係 海洋多㗎嘛，所以大家嗰個反應呢係唔係完全對稱嘅。 個比熱 係啦，冇錯啦，因為即係嗰啲海洋可以吸好多熱，個温度都唔係上升好多，但係嗰個陸地呢一吸好多熱呢，佢上升就猛飆㗎嘛，當然散熱亦都係一樣啦。咁但係仲有趣一樣嘢呢，就要講埋呢，就係話其實我哋呢一個即係春夏秋冬嘅變化呢，就係因為地軸傾斜啦，環繞太陽啊，地軸傾斜啦。但係最有趣就係話，原來嗰個近日點同嗰個遠日點呢，加埋個影響就好有趣。喺今時今日嚟講呢，原來我哋北半球嘅夏天呢就喺遠日點嘅，喺遠日點。咁嗱，因為你知啦，因為地球而家嚟講都係椭圓形㗎，咁椭圓形咪有所謂近日點同遠日點囉，係咪？咁但係你以為近日點係咪應該熱啲呀？咁但係如果對我哋北半球嚟講呢，我哋最熱嘅時間即係夏天呢，盛夏嘅時期，原來地球係處於遠日點嘅、而北半球嘅冬天呢就係喺近日點嘅。咁但係我頭先講過啦嘛，你呢一個世界上嗰個偏心率嘅又會變化啦，同埋嗰個地球嗰個擺向又變化啦，所以會令到呢又加埋嗰個海陸嘅變化呢係咪好複雜呀、海陸分布嘅變化。咁但係而家科學家呢個推論呢就係話，在这个海陆变化里面呢，即是它究竟是可以是吸了它的热或者散了它的热呢，于是累积了它的冰。但是呢原来个冰呢个关键呢就不是冬天是有几冻或者是累积了它的冰。原来最大关键呢是夏天有几凉。原来夏天的凉呢是决定性的，是即是对那个地球的热平衡，我们叫做 heat budget。因为原来夏天的凉呢个影响大，因为它一凉的时期呢，它融雪呢它融不晒，它融得不够多。一融得不够多的时期呢，它就影响地球的总的反照率。那个反照率呢就很决定我们的热平衡嘛。因为原来你有冰覆盖和没有冰覆盖呢，那个大地那个大地是没有冰的呢，其实所即吸收的太阳的能量是差很远的。所以如果夏天是很热的，佢大部分啲冰雪都融曬，除咗最高嘅高山之外咧，咁於是佢暴露出嚟嘅啲泥土啊、啲石啊，就會吸熱吸到好緊要啦。咁當然到冬天佢又會俾啲冰雪冚翻啦。咁但係嚟講咧，佢總嘅嚟講，佢就地球吸熱係多嘅。但係如果佢係夏天係涼嘅話咧，咁佢好多冰融唔曬咧，就一路捱到去秋天、冬天咧，佢就會令到嗰個太陽好多嘅輻射係被反射翻走。就算佢薄都唔緊要喎，佢薄總之佢係白色就得㗎啦嘛，係咪？即係你講真，你幾十米厚嘅冰同埋一米厚嘅冰其實冇分別㗎，因為佢都係反射太陽光呀。咁所以呢，如果佢融唔曬嘅話，原來個影響呢係好緊要嘅。所以我哋話 cool summers 係 much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cold winters， 即係喺呢一個理論分析入面。好啦，咁但係呢，最後呢其實講講一樣嘢呢係真係好震撼性嘅。按照而家科學家嘅研究咧，我哋而家人類過去嗰百幾二百年，將大量嘅二氧化碳擺咗喺大氣層，導致嘅温室效應，導致嘅全球暖化，其實係有排都未完全充分顯現出嚟嘅，呢個叫做 time lag 時際效應。按照而家我哋計算咧，我哋原本應該咧再過即係起碼即係幾千年咧，我哋都應該係開始過咗呢個間冰期，係進入下個冰河期嘅啦。但是科學家告訴我們，其實下個冰河期呢很肯定地說已經被取消了、就算明天人類即刻死了、但是我們遺留下來的二氧化碳呢都已經令到下個冰河期呢已經不會發生了、哇，這個結論呢我都是最近看一本書看到這個結論、真的很震撼性，很震撼性。好了，那 啊，即系用呢个咁震撼嘅结论咧，我哋即系原来时间又到啦，咁又嚟结束我哋今日嘅好好相相啦吓。好，咁下个礼拜再见啦。 好， 拜拜。